段爱你永不会忘记，希望你不要把我抛弃，永远爱你一心一意，不会变异，永远爱着你，我愿意终身相依，我愿意陪伴着你，从早到暮变异，永远爱着你。